格林童话《灰姑娘》，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请点阅 LibriVox.org 网站。 灰姑娘。从前有一个富人的妻子得了重病，在临终前，他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叫到身边说：乖女儿，妈去了以后会在九泉之下守护你，保佑你的。说完他就闭上眼睛死了。他被葬在了花园里。小姑娘是一个虔诚而又善良的女孩，她每天都到她母亲的坟前去哭泣。冬天来了，大雪为她母亲的坟盖上了白色的毛毯，春风吹来，太阳又卸去了坟上的银装素裹。冬去春来，人过境迁，他爸爸又娶了另外一个妻子，新妻子带着他以前生的两个女儿一起来安家了。他们外表很美丽，但是内心却非常丑陋邪恶。他们到来之时，也就是这个可怜的小姑娘深受苦难之时，他们说，要这样一个没用的饭桶在厅堂里干什么？谁想吃上面包，谁自己就得去挣，滚到厨房里做厨房女佣去吧。说完又脱去她漂亮的衣裳，给她换上灰色的旧外套，恶作剧似的嘲笑她，把她赶到厨房里去了。她被迫干艰苦的活，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生火做饭洗衣，还要忍受她们姐妹对她的漠视和折磨。到了晚上，她累得精疲力尽时，连睡觉的床铺也没有，不得不睡在炉灶旁边的灰烬中。这一来，他身上都沾满了灰烬，又脏又难看。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就叫他灰姑娘。有一次，父亲要到集市去，他问妻子的两个女儿要他给他们带什么回来。第一个说，我要漂亮的衣裳。第二个叫道，我要珍珠和钻石。他又对自己的女儿说，孩子，你想要什么？灰姑娘说，亲爱的爸爸，就把你回家路上碰着你帽子的第一根树枝折给我吧。父亲回来时，他为前两个女儿带回了他们想要的漂亮衣服和钻石。在路上，他穿过一片浓密的矮树林时，有一根榛树枝条碰着了他，几乎把他的帽子都要扫下来了，所以他把这根树枝折下来戴上了。回到家里时，他把树枝给了他女儿，他拿着树枝来到母亲的坟前，将它栽到了坟边。他每天都要到坟边哭三次，每次伤心的哭泣时，泪水就会不断地滴落在树枝上，浇灌着它，使树枝很快长成了一棵漂亮的大树。不久，有小鸟来树上筑巢，他与小鸟交谈起来，后来他想要什么，小鸟都会给他带来。国王为了给自己的儿子选择未婚妻，准备举办一个为期三天的盛大宴会，邀请了不少年轻漂亮的姑娘来参加。王子打算从这些参加舞会的姑娘中选一个作为自己的新娘。灰姑娘的两个姐姐也被邀请去参加，他们把她叫来说道，现在来为我们梳好头发，擦亮鞋子，系好腰带，我们要去参加国王举办的舞会。她按他们的要求给他们收拾打扮完毕后，禁不住哭了起来，因为她自己也想去参加舞会。她苦苦哀求着她的继母让她去，可继母说道，哎呦，灰姑娘，你也想去，你穿什么去啊？你连礼服也没有，甚至连舞也不会跳，你想去参加什么舞会啊？灰姑娘不停地哀求着，为了摆脱她的纠缠，继母最后说道，我把这一盘豌豆倒进灰堆里去，如果你在两个小时内把它们都捡出来了，你就可以去参加舞会。说完，他将一盆豌豆倒进灰烬里，扬长而去。灰姑娘没办法，只好跑出后门，来到花园里。她喊道，掠过天空的鸽子和斑鸠，飞来吧，飞到这里来吧。快乐的鸟雀朋友们，飞来吧，快快飞到这里来吧。大伙快来帮我忙，快快捡出灰中的豌豆来吧。先飞来的是从厨房窗子里进来的两只白鸽，跟着飞来的是两只斑鸠，接着天空中所有的小鸟都叽叽喳喳地拍动着翅膀， 飞到了灰堆上。小白鸽低下头，开始在灰堆里捡起来，一颗一颗的捡，不停地捡。其他的鸟儿也开始捡，一颗一颗的捡，不停地捡。他们把所有的好豆子都从灰里捡出来，放到了一个盘子里面，只用一个小时就捡完了。他向他们道谢后，鸟雀从窗子里飞走开了。他怀着兴奋的心情，端着盘子去找继母，以为自己可以去参加舞会了。但他却说，不行，不行，你这个邋遢女孩，你没有礼服，不会跳舞，你不能去。灰姑娘又苦苦地哀求他让她去。继母这次说道，如果你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样的两盘豌豆从灰堆里捡出来，你就可以去了。他满以为这次可以摆脱灰姑娘了，说着将两盘豌豆倒进了灰堆里，还搅和了一会儿，然后得意洋洋地走了。但小姑娘又跑到屋后的花园里，和前次一样地喊道，掠过天空的鸽子和斑鸠，飞来吧，飞到这里来吧，快乐的鸟雀朋友们，飞来吧，快快飞到这里来吧，大伙快来帮我忙，快快捡出灰中的豌豆来吧。先飞来的是从厨房窗子进来的两只白鸽，跟着飞来的是两只斑鸠，接着天空中所有的小鸟都叽叽喳喳地拍动着翅膀，飞到了灰堆上。小白鸽低下头，在灰堆里捡起来，一颗一颗地捡，不停地捡。其他的鸟儿也开始捡，一颗一颗地捡，不停地捡。他们把所有的好豆子都从灰里捡出来，放到了盘子里面，这次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捡完了。鸟雀们飞去之后，灰姑娘端着盘子去找继母，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以为自己可以去参加舞会了。但继母却说，算了，你别再白费劲了，你是不能去的，你没有礼服，不会跳舞，你只会给我们丢脸。说完，他们夫妻与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发参加宴会去了。现在家里的人都走了，只留下灰姑娘一个人孤零零的悲伤坐在榛树下哭泣。榛树啊，请你帮帮我，请你摇一摇，为我抖落金银礼服一整套。他的朋友小鸟从树上飞出来，为他带了一套金银制成的礼服和一双光亮的丝质舞鞋。收拾打扮，穿上礼服之后，灰姑娘在她两个姐妹之后来到了舞厅。穿上豪华的礼服之后，她看起来是如此的高雅、漂亮、美丽动人。他们都认不出她，以为她一定是一位陌生的公主，根本就没有想到她就是灰姑娘。他们以为灰姑娘仍老老实实地待在家中的灰堆里呢。王子看到她，很快向她走来，伸出手挽着她，请她跳起舞来。她再也不和其他姑娘跳舞了，她的手始终不肯放开她。每当有人来请她跳舞时，王子总是说，这位女士在与我跳舞。他们一起跳到很晚，她才想要回家去了。王子想知道这位美丽的姑娘到底住在哪里，所以说道，我送你回家去吧。灰姑娘表面上同意了，但却趁她不注意时悄悄地溜走，拔腿向家里跑去。王子在后面紧追不舍，他只好跳进鸽子房并把门关上。王子等在外面不肯离去，一直到他父亲回家时，王子才上前告诉他说，那位他在舞会上遇到的不知名的姑娘藏进了这间鸽子房。当他们砸开鸽子房门时，里面却空无一人，他只好失望地回宫去了。父母进屋子时，灰姑娘已经身穿邋遢的衣服躺在灰堆旁边了，就像她一直躺在那块地，昏暗的小油灯在烟柱上的墙洞里摇晃着。实际上，灰姑娘刚才很快穿过烟子房来到榛树前，脱下了漂亮的礼服，将它们放回树上，让小鸟把它们带走，自己则回到屋里，坐倒在灰堆上，穿上了她那灰色的外套。第二天，当舞会又要开始时，他的爸爸、继母和两个姐妹都去了。灰姑娘来到树下说，榛树啊，请你帮帮我，请你摇一摇，为我抖落金银礼服一整套。那只小鸟来了，它带来了一套比它前一天穿的那套更加漂亮的衣服。当它来到舞会大厅时，它的美丽使所有的人惊讶不已。一直在等待它的到来的王子立即上前挽着它的手，请它跳起舞来。每当有人要请他跳舞时，他总是和前一天一样说，这位女士在与我跳舞。到了半夜，他要回家去的时候，王子也和前一天一样跟着他，以为这样可以看到他进了哪一幢房子。 但他还是甩掉了他，并立即跳进了他父亲房子后面的花园里。花园里有一棵很漂亮的大梨树，树上结满了成熟的梨。灰姑娘不知道自己该藏在什么地方，只好爬到了树上。王子没有看到她，她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只好又一直等到她父亲回来，才走上前对她说：那个与我跳舞的不知姓名的姑娘溜走了，我认为她肯定是跳上梨树去了。父亲暗想，难道是灰姑娘吗？于是他要人去拿来一把斧子，把树砍倒了，一看树上根本没有人。当父亲和继母来到厨房看时，灰姑娘和平时一样正躺在灰烬里。原来她跳上梨树后又从树的另一边溜下来，脱下漂亮的礼服让榛树上的小鸟带回去，然后又穿上了她的灰色小外套。第三天，当她父亲继母和两个姐妹走了以后，她又来到花园里说道：榛树啊，请你帮帮我，请你摇一摇，为我抖落金银礼服一整套。他善良的朋友们又带来了一套比第二天更加漂亮的礼服和一双纯金编制的舞鞋。当他赶到舞会现场时，大家都被他那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美给惊呆了。王子只与他一个人跳舞，每当有其他人请他跳舞时，他总是说：这位女士是我的舞伴。当午夜快要来临时，他要回家了，王子又要送他回去，并暗暗说道：这次我可不能让他跑掉了。然后灰姑娘还是设法从她的身边溜走了。由于走得过于匆忙，她竟把左脚的金舞鞋失落在楼梯上了。王子将舞鞋拾起，第二天来到他的父亲国王面前说：我要娶正好能穿上这只金舞鞋的姑娘作为我的妻子。灰姑娘的两个姐妹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因为她们都有一双很漂亮的脚，她们认为自己穿上那只舞鞋是毫无疑问的。姐姐由她妈妈陪着先到房子里去试穿那只舞鞋，可她的大脚趾却穿不进去，那只鞋对她来说太小了。于是她妈妈拿给她一把刀说：没关系，把大脚趾切掉，只要你当上了王后还在乎这脚趾头干嘛，你想到哪儿去根本就不需要用脚了。大女儿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这傻姑娘忍着痛苦切掉了自己的大脚趾，勉强穿在脚上来到了王子面前。王子看他穿好了鞋子，就把他当成了新娘，与他并排骑在马上把他带走了。但在他们出门回王宫的路上，经过后花园灰姑娘栽的那棵榛树时，停在树枝上的一只小鸽子唱道：再回去，再回去，快看那只鞋，鞋太小，不是为他做的。王子，王子，再找你的新娘吧，坐在你身边的不是你的新娘。王子听见后下马盯着他的脚看，发现鲜血正从鞋子里流出来，他知道自己被欺骗了，马上调转马头，把假新娘带回他的家里说道：这不是真新娘，让另一个妹妹来试试这只鞋子吧。于是妹妹试着把鞋穿在脚上，脚前面进去了，可脚后跟太大了，就是穿不进去。他妈妈让他削去脚后跟穿进去，然后拉着他来到王子面前。王子看他穿好了鞋子，就把她当作新娘扶上马，并肩坐在一起离去了。但他们经过那棵榛树时，小鸽子仍栖息在树枝头上，他唱道：再回去，再回去，快看那只鞋，鞋太小，不是为他做的。王子，王子，再找你的新娘吧，坐在你身边的不是你的新娘。王子低头一看，发现血正从舞鞋里流出来，连他的白色长袜也浸红了。他调转马头，同样把他送了回去，对他的父亲说：这不是真新娘，你还有女儿吗？父亲回答说：没有了，只有我前妻生的一个叫灰姑娘的小邋遢女儿，她不可能是新娘的。然而王子一定要他把她带来试一试。灰姑娘先把脸和手洗干净，然后走进来很有教养的向王子屈膝行礼。王子把舞鞋拿给她穿，鞋子穿在他脚上就像是专门为他做的一样。他走上前仔细看清楚他的脸后认出了他，马上兴奋地说道：这才是我真正的新娘。继母和他两个姐妹都大吃一惊。当王子把灰姑娘扶上马时，他们气得脸都发白了，眼睁睁地看着王子把她带走了。他们来到榛树边，小白鸽唱道：回家吧，回家吧， 快看那只鞋，王妃，这是为你做的鞋。王子，王子，快带新娘回去，坐在你身边的才是真正的新娘。鸽子唱完之后飞上前来，停在了灰姑娘的右肩上，他们一起向王宫走去。 章节完。